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这首歌曲呢来自 Main Channel 这首 I'm Lady， 这是电影《蓝精灵寻找神秘村》的主题歌，导演呢是怪物史瑞克二的凯莉。影片呢讲述的是聪聪、笨笨、健健和蓝妹妹一起出发前去寻找传说当中的失落的蓝精灵村庄，而格格巫哦，一副香喷喷的模样。对了，格格巫呢也在寻找这片村庄哈。片中健健呢还和蓝妹妹有了一段特别浪漫史，一段 romantic。好了，北京时间9:04:05，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今天是2021年8月18号，一个好日子，星期三，限号是3和8。刚刚谢谢早秀的二位哈，帮我预告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大家是不是已经听到过了？是不是期待想了解呢？哎，开车溅人一身水是不是违法的？告诉你，已经有人被罚了。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近日呢，在四川，一个男子站在路边等车哈，一辆白色的 SUV 驶过的时候溅起了积水，男子被溅湿了一身，随后呢向交管部门举报。查看了监控录像之后，交管部门认为这位肇事的驾驶人有违法的行为，最终的司机被罚了200元。 同样的事情哈，无独有偶，在苏州呢，一个男子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呢，被一辆飞驰而过的汽车也是溅了一身水，男子立刻拨打110，然后民警查看监控之后呢，确认这个车辆有两个交通违法行为，其一呢是机动车走了非机动车道，其二呢是机动车经过漫水路段的时候并没有减速，水花溅起了。溅了起来，溅了行人一身，最终呢，涉事司机呢也被处罚了。所以呢，告诉大家，有积水的地方，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长知识，长知识了啊！雨季了，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你不注意，真的有可能会违反交通安全这个规定哈，会违法的。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哈，车子通过积水路面的合理时速在10到20公里每小时，这样对行人的影响不大。就是说，你至少路过这个积水的时候，你要把速度放慢下来，放慢，放慢，放慢。另外呢，这个车速在30公里以上的时候，这个膝盖以下就会被溅湿，就是溅起来的水哈。如果再超过40，水花就会溅起1米多高，就完全就把一个人呢，成人就是基本上就是湿，这个身上的衣服全都给湿了。所以呢，提醒大家，车辆应当尽量的保持直线和低速行驶，遇到这个挖水的时候，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需要转弯的时候呢，一定也要慢慢慢控制好车速。大家真的是长知识哈，如果再这样做的话，有可能真的会这个，一个是遭到舆论的谴责，另一个真的有人会投诉的话，你就会被处罚了。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汽车音乐会继续用最好听的音乐就伴你在出行的路上。孙燕姿，彩虹金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加几年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音，吹起贝壳崩溃炸的心情，浪花是彩虹星星，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岛上的好玩的事情，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来学学今天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找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想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每天都为啥盖被子，但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是千万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故事就一言为定，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 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所有你和彩虹金刚大小都有，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跳跃，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到达，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在2016年发行的一批彩虹金刚当中，孙燕姿在空旷无际的大草原上伴随着虫鸣的声音肆意的哼唱，也让新版的克卜勒兼容了与万物共生的绝美的意象。专辑的同名歌曲彩虹金刚呢，就是一趟回归童真的音乐冒险之旅，特别献给孩子和身为大人保留一颗童心的你。好了，全新版的听听 FM 你下载了吗？新版内容有很多啊，比如说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而且呢，也会选择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推荐内容的哈。来，现在你特别喜欢汽车音乐会是吧？来，再推荐这里面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汽车音乐会了，还有我们今天的话题哦。你感兴趣的话呢，就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来，路径就是下载听听 FM， 然后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我们下载最新版的 5.0 呢，还有寻宝哈，有万元的现金红包和千元的实物奖励在等你来拿。隐藏的三处抽奖处大家找到了没有？来找一找，寻宝活动开始了，隐藏在哪里呢？你自己去找一找。其实就我的经验呢，就是你看到按钮能点动的就点吧，一定会有 surprise 惊喜的。好了，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 Mr. 梁抢到沙发，恭喜。还有奋斗者笑笑爱天天，草球也争春，还有5341840，亲爱的苏，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抢到沙发 Mr. 梁，来安安稳稳地坐着了。汽车音乐会继续分享黄子韬 Promise。 无时无刻对你的想念，下面引起的触碰，喘息时的温度，你知道吗？因为有了你，生活变得如此甜蜜，喜欢你的一切，真的没理由。You know, we're making a story, but falling on your body, we're mirrors looking glossy, watch the time, 'cause no one's watching. I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you down, baby.不是来世无的秘密，就算我和你去为你，我也愿意。我答应过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I promise to you, I promise to you。你我之间的美好，不会再出现裂缝，让我来守护。答应过你，永远陪你，不让你哭泣。I promise to you。 无时无刻对你的想念，下面引起的触碰，喘息时的温度，你知道吗？因为有了你，生活变得如此甜蜜，喜欢你的一切真的没理由。 You know, you know, we're making a story, but falling on your bodyLooking glossy, what's the time? 'Cause no one's watching.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you down, baby. Lay you down, fly high. 无限来世无的秘密，就算我和你去为你，我也愿意。我答应过你，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I promise to you, I promise. 不会是迷。好像魔法没办法，很害怕你突然离开我吧，一直找你，因为你一直让我身不由己。我对你的爱现在会让我歇斯底里。爱不该爱的人，明知道会很狼狈，会很累，为了你也我心甘情愿呢。也许这应该就是魔法的效应。 听到了黄子韬的 Promise。 说过完七夕节之后，这个季节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词，一个全新的概念，是什么？来跟我一起大声喊出来，村口王师傅，来我们一起喊，什么？恋爱。还真的是，空气当中都是浪漫的味道，有没有？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人都会有幸福的感觉的。来接招吧，就是幸福。和之前很多歌曲作品一样哈， Promise 也是独立唱作人黄子韬自己完成的词曲创作。虽然他的创作呢早已经在专辑的 Rock 当中有个系统的展示了，当然这次推出的 Promise 的时候，还是要再次强调，我也是很会写歌哟。村口王师傅说，每天早上开车呢肯定会听汽车音乐会，很喜欢腾斌的这种主持方式，俏皮可爱。点评很到位啊，俏皮可爱，你怎么知道我是这样的？然后呢，前面这个比较喜欢能不能换成我自己改编了一下，很喜欢，行吗？好了，维里安，好天气马上送至你的耳畔。 今天的云不太合群，只留下几朵消息，不想靠近，不想休息，不太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吹入了旋律，吹入了蓝鲸，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我一点狼藉，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这样的 好天气， 我怎么能够 没有你？ 谁？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 不太安静， 吹动了旋律，吹动了蓝鲸，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我一点狼藉，一点可惜，等着被晒干净。

中没有时差的老哦，真的急躁，我准备按你的预防方向的弯道，压抑与冰冻穿的漫画很好，而广播情节高的说那的是在鼓噪 LLLLL 我的眼睛在看到时代无法淘汰我把街道你无法预言因为我多写你是一个眼没有句点关系的蔓延一条街让我很好不想都是黑潮 这样的音乐正好切合你上午的心情，正好在出行的路上，给你加油了，请你也好好工作，去迎接挑战吧。跨时代，久等周杰伦。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笑在脸上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五位 FIR 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爱情是你独特的伟大，在我心中微笑，别人走不了，只有你知道。 第十四位梁静茹，没有如果。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跟你是不是会难过，是不是有一天。 第十三位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 十二位，汪苏泷，巴赫旧约。第十一位 ，Westlife， So Tha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些一直在坚持做品质音乐的流行音乐人啊，现在流行音乐市场充满着新奇华丽的字眼和包装哈、啊，虽然充满了现在这个时代的创意，但是有的时候往往缺乏深度的探索，还有内涵的醒思。而飞乐团的认为，音乐应当具有更加深层的意义和启发，应当具有入世的关怀， 走入人们的心中，产生共鸣。谢谢他们一直这样坚持，而且也成功了。2004年的这首作品《你的微笑》一经推出，就火速成为了当年流行乐的指标性的金曲之一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15位，成绩相当不错。好了，北京时间9:36:36，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丁，你是谁？有没有下载听听 FM？ 有没有寻到宝呢？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来热聊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周三来关注房车，稍后就来好好的说一说房车，你了解有多少？如果真的开房车，最想去哪里？你能想象的最美的场景、最美的风景是什么样子？来，展开你的想象力去想吧，想吧。或者，我就在我脑海当中使劲罗列，我曾经见过的最美的风景到底是什么？哇，这边是悬崖，那边呢就是波涛汹涌的海。这是你亲眼见的吗？哎，这是我在电影当中看到的画面。电影当中看到的画面。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过，你是不是会难过？若如果你来当借口，那是不是有你甜柔？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想什么还怕什么，牵起我的手。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曾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如果我说 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这次不要再随便错过。 我常说，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失去我

Boy 三位少年初长成，在最好的年华延续青春的旋律，放肆地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年少时的美好时光。嗯，很感谢有他们在这么多人的生命当中出现，曾经陪伴我们成长，也给我们带来很多青春的美好回忆。这首《我们的时光》就是关于成长的一份短暂的印记。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回想起以前曾经哪怕是照片呐，或者以前曾经写过的东西，都是一份特别美好的纪念。以前像我们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好的影像设备哈，很多的影像都没有留下来，不像现在的孩子这么幸福，我们都会给你留下这么多视频啊、照片啊等等等等。在小的时候，所以从一些蛛丝马迹可以零零星星的把我们的回忆串起来。感觉串起来之后就觉得，哎呀，你看我那时候是那样，我那时候那样，是那份特别的美好，虽然青涩，但是那样的青春。我们的时光 TFBOYS 带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好了，我们继续攀升了第十二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ast du Bach gehört? Kannst du Bach spielen? Ich singe jetzt diesen Song für dich. Hast du verstehen? Liebe, ich liebe dich. 把我三月二十一摆在那个小站里，褐色阿尔卑斯楼弹的旋律，在圣托马斯大教堂里，没人会去在意那段风景的声音。波兰的某些奏曲，科技宫的大天梯，巴赫围着圣殿写着平均律，被马孔听的歌控制用弹的前奏曲。你拉着提琴，优雅美丽，眼神却逃避。我会想把和记录我们约定的爱情，古典钢琴弹不出的回忆，想把和音乐隐没人海里。我为你创作了几百世纪，也是注定没结局。用笔在乐谱雕刻着回忆，担心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旧卫生巾也没挽回你。 好听的歌，科班出身的汪苏泷唱着属于80后的音乐心情，而且一路呢开始历练自己的填词谱曲能力，到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位相当成熟的音乐人。但是为了保证歌手的身份呢，基本上保持每年一张唱片的发片节奏，在现在快节奏的唱片时代真的不容易，呱唧呱唧，掌声鼓励支持。上周第21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12位，汪苏泷《巴赫旧约》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是经历了分分合合的 Westlife 西城男孩，2018年9月重新合体，邀请到著名的音乐人帮他们制作歌曲，关于青春的热血记忆点再次被燃起。Salada Westlife。One more time. Even when I close my eyes, there's an image of your face. And once again I come to realize you're a loss I can't replace. Soledad. 思绪万千的歌曲太好听了， Westlife 西城男孩 Soledad。 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已经为你揭晓了15到第11位的歌曲，转场音乐之后进入到更加精彩的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节目。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出你的脸庞，海风吹起你。

人间歌手制作人的阿肯，除了他是至今唯一一个人能同时占据两次 Billboard Hot 100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嘻哈天王，还是眼下国际乐坛最红的 Lady Gaga 的老板和伯乐。2011年推出这首 Angel 天使，再次呢刷新了乐坛的奇迹啊！北京时间10:04:5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这样的活力音乐为我们第二个小时拉开了大幕哈。对了，我们节目的硬核啊，核心就在这里了，就是走在流行时尚的前沿。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再回到很多很多年以前，不能说这些老歌就不流行了，他们也在流行行列当中。在当年也是很流行，在现在也是很经典，是不是啊？吕方，朋友别哭，哇，一首很有分量的作品。吕方和张学友是一个时代的哈，走的也是实力歌手的路线，被戴思松等人呢看中，未来的前途也是不可限量。早年之间呢，和张学友是并行的，并称为是双星，两人一起开演唱会啊，每一场都是人气爆满。除此之外呢，也进军了电影界，出了很多的经典的电影。那吕方这首《朋友别哭》更是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很多影视剧的主题曲、片尾曲。可是遇到了当时四大天王的强势哈，他就干脆选择去做演员了，经典作品就再没有了。好了，我们就来重温这首《朋友别哭》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朋友别哭，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朋友别 别哭，我陪你就不孤独。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1:12，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谢谢聊天室当中大家给我的意见和建议哈。董之梦，有没有歌单呢？歌单我待会儿派给你们哈。还有下爬的少年也来了，说。新的广播，新的方式，新的歌声，这是一个新的方式，也想给喜欢听的歌曲投投票，没有问题啊。那以后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榜单由你们来决定吧，把一些候选歌曲放在这里面，大家来投票选取好了。特梅普也来了，还有微小微，冰姐的缤纷音乐时间，冰姐的缤纷冰冰。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周三来关注房车，关于房车你们能想到什么？房车的特点优点在于能够自由地选择一处美景，然后就住下来，奉行着在生活当中旅行，在旅行当中生活的理念，驾驶着房车驰骋在道路上。现在呢有疫情了，房车可能更适合相对独立和私密的家庭场所，更安全，有效地避免和更多的外界频繁的接触哈。但是在旅行当中生活应当注意什么呢？比如开房车首先要慢，开房车出游不能和一般的自驾游相比哈，房车速度很慢，是个大蜗牛。房车呢就是要享受这样的慢生活，这样才能够欣赏到路边的经过的美景，是不是？第二呢，要注重细节哈，建议车友不要在有限时间内追求太多的景点，要静下心来去深刻的体会每一个所到之处的没有标牌的景点。还有就是要注意饮食的健康啊，再有就是户外要给自己打造一张专属的舒适的大床。要知道人的一生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过的，那长期的房车旅行应当知道有多重要了，这个睡眠的质量很重要哈。还有就是开车很累啊，看风景也很累的，给自己准备一张舒适的大床吧。好了，为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 Cherry Pools See you again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Damn.Knew. All the planes we flew, good things we've been through. Then I'll be standing right here talking to you about another path. I know we love to hit the road and laugh, but something told me that it wouldn't last. Had to switch up, look at things different, see the bigger picture. Those were the days, hard work forever pays. Now I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 See you

许飞《行水的鱼》由杨晨创作的。2012年，许飞呢已经出道7年，在这些时间当中，吉他与他为伴，无论外界有多么的纷纷扰扰，也改变不了许飞对音乐的执着。首次尝试了轻摇滚的曲风，轻快的节奏让原本有一些忧郁的歌曲却多了一分豁达，多了一些豪气和坚毅，也是充满能量的歌《行水的鱼》。你是行水的鱼吗？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好了，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选择的是袁泉，一个人喝着拿铁。除了演员，袁泉呢还是很具有代表意义的歌手。被人这么说，后现代混音的音乐造就了第一位电音女王。2007年呢，要知道在2007年那会儿，我们还不知道电子 EDM 为何物之时，她已经推出了这首一个人喝着拿铁，结合了一些电子舞曲的音色，然而节奏呢却是偏向摇滚的，有一些后现代混合音乐的氛围。歌曲呢使用了典型的英式电子音乐，也是摒弃了传统电子当中那种硬核部分，在明亮节奏之下表现出更多的成熟感人，并且极具现代人心情写照。袁泉，没想到吧，袁泉唱歌还如此动听，而且如此时尚。一个人喝着拿铁，

1994年这首 Shine 闪耀，也成了当年欧美流行乐坛的慢摇风，刮起了一阵慢摇风哈。在电子横扫乐坛的时代，这样的跳跃的音符也确实主宰一段时间的排行榜，也让很多歌迷朋友们感觉到全新的体验哈。不是全都是 EDM， 满天都是咣叽咣叽咣叽的电子哈，也可以在电子当中找到这样的明快的节奏和旋律哈。Shine 就是这样应运而生了，所以呢也有它的市场，所以也有喜欢它的朋友们一路追随。Hello， 北京时间10:34:2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感谢你们的一路相伴，一路追随。当然，好听的音乐是由你们来决定的，你们也可以提供给我歌单呢，也可以在我所有的提供的歌单当中来选出、票选出你们心目当中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的榜上金曲。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进入这个环节，来带出周董、周杰伦《听妈妈的话》R&B 的曲调哈，曲调并不新鲜，这个曲风并不是那么的时尚，但是呢，歌词却句句都是真真切切的，触动你心。歌名其实和他那一首《爸，我回来了》相对应，但是内容和风格上却相对独立，没有了《爸，我回来了》那种很晦涩的情绪，更加的温暖和平和，也更彰显了周董、周杰伦的成熟。听妈妈的话， 听妈妈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才能到孤单。

温柔舒缓的曲风给人一种安静的相思，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歌曲，一定能把你带入其中的美好。魏新宇的恋人心。好了，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的收工歌来听许飞 Just Wrong， 这是对音乐的告白，也是体察生命之后对生命和梦想的蜜恋，向我们展示的是信念注入本心如初的许飞，清新流畅的旋律加上他独具感染力的嗓音，就仿佛跑步穿行在旷野小巷，除了耳机当中的旋律，除了心中的梦想和自由，世界的一切都与己无关。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期待明天的汽车音乐会吧。我是腾冰，就和你相约明天九点这段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见。 当我在人群中弹奏吉他，就会有人围绕在我身旁，仿佛手中握着一根牧羊棒，一片片羊群看到我的思想。当我坐下开始哼唱，把诗抄在一张存在于思想的纸上，年轻的太阳也厚在了我的身上。我用脚步丈量世界的距离，汗水绘画成风在我耳旁，我的身体像生了一对翅膀，无恙着任何力量兀自飞翔。 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